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无极限迪大地大，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Amika。咁今日咧，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量子疗愈催眠法。听个名字都知道好犀利，一个好 powerful。咁当然我好开心咧，我有两个嘉宾啦，我两个好朋友咧上嚟同我倾翻，同大家倾翻呢个量子疗愈催眠法嘅。咁其中一个就系 Jovi 啦 ，Hello。 咁另外一个就系阿加菲啦， 诶、hey,，hello， 系啦，咁阿加菲咧，其实之前咧佢都上过嚟帮我哋做过第一集噶啦，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佢啦？吸引力法则嗰集嘅，咁阿加菲，咁阿 Jovi， 我讲 Jovi 先啦，讲 Jovi 嘅 background 先啦，介绍少少 Jovi 啦。咁其实 Jovi 咧，其实佢从事咗商界咧都好多年噶啦，但系喺2009年咧，佢遇咗件可以改变佢心定嘅事情，咁就令到佢对自己从细建立一路以嚟建立嘅价值观啦，同埋概念咧，其实有咗个疑问，咁就开始佢呢个追寻生命嘅意义呢个旅程啦。咁而喺呢个旅程当中咧，佢又好似嗰啲武功大师咁啊，就拜好多唔同嘅师傅，咁亦都尝试好多唔学习去尝试去学习好多同埋佢真係学习咗好多唔同嘅疗愈方法嘅。咁而佢今日呢，佢好开心，佢就可以将佢之前所学㗎啦而喺过程之中呢，佢不断咁样学习呢啲唔同嘅方法呢，亦都令到佢个人变得更加开心啦，更加平衡啦，同埋好充满信心。而佢亦都好想呢将佢学到嘅嘢去同其他人分享啦。咁所以呢，佢慢慢地咁多个方法之中呢，佢就今日上嚟就选择同我哋讲呢个量子疗愈催眠法啦。咁而阿 Jovi 亦都曾经同好多唔同嘅大师傅啊，大师就学习过嘅。咁就包括呢个 Doris Cannon 啦、D. Benton 啦、Elizabeth Jensen 等等。咁佢系阿 Jovi 学咗咩咧？佢又学咗唔同嘅武功嘅。咁其中一个就系今日我哋讲嘅量子疗愈催眠法啦、水晶治疗啦、或者系 Osset Temple Healing 啦。同埋包括另外就係塔羅牌嘅解讀啦、情緒釋放技巧啦、靈氣同埋天使療法等等嘅。咁咁呢個係阿 Jovi 少少 background 啦。咁我都要講翻阿加菲嘅，唔好意思先，第一集就冇介紹過加菲出嚟。咁我依家補翻先。咁阿加菲係一個好朋友啦。咁其實佢就学佛多年，应该咁讲。 哇，唔好咁讲， 唔好咁讲。学佛多年， 了解一下呢、這个呢啲真理咯。 了解佛法其他或者唔同嘅真理嘅多年啦。咁佢同我哋一样，其实都系一个上班族嚟嘅。咁佢今日上嚟，因为佢听咗呢个催眠法之后咧，佢又觉得好有兴趣、哦，不如亲身上嚟去感受一下，分享一下阿 Jovi 同我哋讲嘅嘢先啦。咁首先我都想讲返呢，都要问返 Jovi， 我諗 N 咁多人问嘅呢个问题嘅就係、是、咩叫做量子疗愈催眠法呢？嗱，佢又有量子啦，又有疗愈啦，又有催眠法喎、哦。咁其实量子有一个好劲㗎啦，量子生物学啦，量子物理学呢，依家其实都好兴㗎。咁疗愈即系 healing 啦，即系点样疗愈我哋嘅身体情绪所有嘢啦，而催眠又另一样嘢。咁其实同传统嘅催眠法咧有咩唔同啊 ？OK， 咁好多谢今日请我上嚟同大家分享啦。咁一般传统或者我哋叫做 clinical hypnosis 嘅一般比较 conventional 嘅传统嘅催眠法，就系多数系帮人哋去戒除一啲瘾啦。例如煙癮啦、有啲人會即刻望咗，咦係咪毒癮啦、啊？咁其實都應該可以幫得到手嘅。咁有啲係想減肥啊，或者身體上嘅一啲嘅情況啊，而家好興嘅就叫 hypnobirthing 啦。咁透過催眠法去幫助啲孕婦喺生產嘅時候會減少痛楚啊等等啦。咁甚至幫小朋友咧讀書嘅時候多啲集中都得嘅。咁嗰種比較傳統嘅催眠法咧，就係帶一個人去到一個淺度嘅催眠嗰個 情況嗰度，咁咧就透過好多 suggestion 啊，透過好多建議，將一啲信念，就好似我哋有冇記唔記得嗰套電影叫 Inception 啊？ 有啊，呢套 有啊，睇到頭都暈埋。 係啊， 咁咧就有少少似係帶你入入嗰個淺層嘅出神狀態入邊咧，就將一啲信念植入去你個腦海嗰度，等你都會有呢個信念嘅。咁其實咧，一般你會見到好多就係、是、我哋平時見到街嗰啲廣告牌啦，無端端去到超級市場，明明唔使嘅都會買包香口膠，因為就擠到一街都係。咁賣到去你俾錢嘅地方，你已經見咗廿幾次噶啦。咁可能啊，可能我係需要噶咁。 植入式廣告係咪啊？ 係啦係啦，咁係向你個 subliminal mind 咧去植入一啲嘢嘅。咁其實都有佢嘅功效嘅。咁但係量子療愈催眠咧，咁提到呢樣嘢就不得不提我嘅恩師 Doris Cannon。咁因為佢創立同埋用咗差唔多45年嘅時間咧，將呢一個呢套催眠方法咧係慢慢去改良完善，直到係一個都我自己覺得都非常之完美嘅 model 嘅地步，係啦係啦。咁佢自己以身試法啦，做咗40多年嘅。咁由最先咧係1969年，咁當年咧佢就同佢個丈夫，因為佢丈夫咧就學咗傳統嘅催眠法。咁佢丈夫咧係一個Korean Navy 嚟嘅，即係嗰啲職業嘅海軍嘅軍官。咁佢哋當時咧就喺美國嘅德薩斯州一個海軍基地嗰度工作啦。咁因為佢丈夫 Johnny Cannon 學嘅嘢咧，其實佢係跟一個真係 certified 嘅喺紐約過去嘅呢個催眠治療師去學習嘅。咁喺嗰個海軍基地入面，咁當年有好多人有情緒方面有少少問題啊，咁又或者係多數咧係戒煙戒唔到。又或者減肥減唔到， 咁 又或者瞓唔得著， 係啊。 咁咧就有時咧 ，Johnny 就會自己請英啦，因為佢學咗都想有用武之地，就啊，咁我幫你啊。咁初初做，咁都覺得啊幾有趣，就真係好似幫到手咁。咁 Dolores 作為佢太太咧，就每每都會跟住佢一齊咁去幫手嘅。咁所以其實當 Johnny 學習嘅時候咧，又會同 Dolores 分享。咁真係實踐去做嘅時候，Dolores 又喺旁邊去觀察啊，去幫手啊咁。咁直至到咧就係69年嘅時候咧，有一個 case 就係嗰個德薩斯州海軍基地嘅醫生咧，都束手無策。就係有一女士咧，佢係黐肥得好緊要，但佢不能停止自己繼續咁樣食嘅，係啦。咁用過無數嘅方法咧，呢、這個醫生喺醫療方面、醫學方面咧都幫唔到手。咁佢就諗起 Johnny， 咦，佢有用催眠幫人手，譬如戒下煙啊，做下瞓到覺好啲啊咁。咁可唔可以睇去試下咧？咁睇埋睇下會唔會係一啲童年發生嘅一啲事可以睇翻咧？咁 Johnny 就當然啊，欣然接受啊，好啊，我哋幫手啦。咁點知一帶到呢位女士進入比較深層嘅催眠狀態嘅時候咧，就好自然咧，呢位女士睇到一啲前世嘅景象，一啲我哋叫 past life 啦。咁佢哋斷斷續續做咗好多次呢一個催眠嘅 exercise 啦。咁結局咧，呢個女士咧係見到五世唔同嘅前世，一直去翻到去源頭嗰度追索到。咁係都好奇妙嘅，因為從來佢哋無論 Dolores 因為 Johnny 咧都冇想象過，而想象下1969年嘅時候咧，係未興任何叫前世回溯嘅。 催眠都唔係， 催眠都唔係好興，連嗰啲字眼都唔係好多，而唔係好似今日咁多高我啊、超靈啊、超意識係冇呢啲字眼嘅。咁所以當年我老師 Doris 佢俾咗呢個名呢、這個部分，我哋一齊會工作嗰部分咧，就叫做潛意識。Subconscious， 因為嗰個時候咧，任何唔喺意識嗰度咧，就潛咗落去嘅意識噶啦。咁嗰時候就只有 conscious 同埋 subconscious 嘅啫。咁翻翻去頭先個故仔啦，喺德薩斯州嗰度啦。咁嗰個女士咧，咁透過催眠嘅工作，佢好自然自動地咧去咗睇一啲前世嘅片段，唔係話追索咗五世嘅喺唔同嘅 session 入面，咁就完全明白曬點解佢今生有呢一個行為啊，有呢個完全都食極都唔夠啊，諸如此類嘅。咁當呢個女士咧明瞭咗，亦都知道咗嗰個事件只不過係前世嘅啫，今生唔再需要帶住同樣嘅能量，唔再需要有同樣嘅行為啦，咁係自然係不約而遇咯。咁係一樣對 Dolores 同佢丈夫嚟講都覺得好神奇、好奇妙嘅嘢。咁佢哋未有諗過，亦都冇機會學到，當時係冇呢啲書睇嘅。咁但係好可惜啦，喺1970年嘅時候咧，即係一年之後啦，咁 Johnny 就是一個好嚴重嘅車禍，咁引致癱瘓咗啦，要坐輪椅啦。咁其實仍然可以繼續生存，都已經係一個好 好犀利嘅一樣嘢嚟㗎啦。咁但係當時佢要被迫提早退休啦，咁就一家大細就搬咗去美國嘅阿肯色州嗰度。咁直至到1979年，當啲細路仔大曬，個個一係結咗婚，一係去讀大學。咁 Johnny 亦都康復得比較好啦，可以有翻自己嘅生活。但係 Johnny 嗰時候已經冇興趣再繼續作出任何催眠或者前世回溯嘅工作。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咧，對我老師。唔好意思 ，Dolores 嚟讲咧，系从来佢个心入边呢点火系冇熄灭过嘅。咁系到1979年，佢觉得又可以有翻自己嘅时间啦，可以开始翻。咁就喺当地嘅一啲社区嗰度啦，咁同一啲朋友分享。咁有好多都自愿，啊，不如你试下我啊，你俾我帮我做下咁。咁佢就好啊好啊，咁就继续收集好多唔同嘅个案啦。咁亦都喺嗰个时候咧就有一啲个案亦都俾到佢一啲好精彩嘅好多一啲地球上未必会有嘅资讯，咁继续佢嘅工作啦，咁直至到佢係2014年10月18号过身嘅，咁嗰时佢已经80几岁㗎啦，但係佢仍然我超级佩服佢啦，佢仲可以一年去好多次远途嘅旅程啦，去教学啦，去讲座啦，咁佢生前出版咗17本书，咁因为其实佢有啲书已经喺个 pipeline 嗰度准备出版啦，淨係一啲最后嘅譬如排版啊诸如此类工作，咁所以佢过咗身之后咧，咁佢其实自己开咗一间出版公司嘅，咁出版公司继续出版多两本书，咁好开心就系仍然会有其他嘅书喺个 pipeline 嗰度仲可以出版嘅。 嗯，系啊，真系好有趣嘅一个分享啊。 嗯， 咁其实咧，你头先有提过前世回溯啦， 系。 咁前世回溯同我哋都唔知道，可能啲听众都听过有个另外一种治疗疗法咧，就系叫做past life regression 嘅，就系前世回溯嘅。咁但系你呢一个 Dolores 就叫做量子疗愈出现法。咁量子同呢、這个 同一般嗰啲 系 啦分别。 如果系咁样讲嘅话。我好想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好啊，好啊。 咁其实头先Emika 有提到啦，2009年1月嘅时候发生咗一件生命事件啦，令我开始 question 好多嘅嘢，问好多问题，咁跟住就生命中作出转变啦。我以前都系一个上班族嚟嘅，做咗好多年噶啦，咁当我开始问问题嘅时候咧，宇宙嘅法则就系宇宙一定要俾答案我嘅。咁所以咧就会带咗好多老师啊，好多 workshop 啊，好多 healer 啊嚟到我嘅面前啦。总之有方法我就会认识到佢哋，又或者会上到堂咁。咁嗰阵时香港咧有一间叫做 The New Age Shop 嘅，唔知大家有冇记忆？咁喺中环嘅，咁就已经算系香港最老牌嗰间新心灵嘅唔係好識得點樣形容佢啊！佢係一個 centre 啦，亦都係一個係啦，有賣嘢嘅地方啦。咁會有安排一啲外國嚟嘅導師會教學啊等等啦。咁我當時都會成日去揾有冇啲書啊，有冇啲嘢會啱自己用啊，睇下有冇堂上啊，有冇啲 healer 我可以揾去試下咁。咁嗰陣時我有一個好朋友，佢哥哥咧做過一次前世回溯，一個 past life regression。咁佢哥哥同我分享就話：哇，好犀利啊！即係有啲嘢我完全唔明白，但係做咗一次之後我就明白咗，所以我唔再困惑啦咁，咁我覺得咦都好精彩喎，不如我又去試下啦咁。因為嗰時咧，我基本上有得試嘅我都會試嘅。 通常呢個都係第一步嘅開始。 係啦，即係啱啱個第一步開始嘅時候就會見到咩就去試啦， 都試下先。 係啦，咁我就咦我又去試喎咁。咁當時咧有一個英國嘅女士咧就會間唔中，譬如一年嚟香港兩次喺嗰間店鋪嗰度喺 New Age Shop 嗰度做 practitioner 咁樣啦。咁我就 book 咗 session， 咁嗰啲 session。咧系一小时嘅，咁我就怀住满怀嘅期望去上啦。咁结局咧，而家我学识咗我就知啦，佢就用啲比较传统嘅方法。咁但系咧嗰个过程，我其实放松唔到，咁亦都乜嘢都睇唔到。咁完咗之后，我都觉得好奇怪，同埋个过程咧，佢其实不断 cut 嘅，同埋 cut 嘅时候嘅声咧，听得出系嗰啲。食煙好耐，好 即系唔舒服 嗰啲濃痰化不開嗰啲聲咧，係唔舒服嗰啲聲嚟嘅。其實都幾 disturbing 嘅。咁成個過程咧，我覺得好奇怪。咁我又唔想懷疑前世回溯呢樣嘢，因為有可能只不過係唔適合我嘅啫。咁完咗嘅時候，呢位女士，我話俾佢聽，其實乜都冇喎。咁佢就話啊，可能你未 ready 啫，咁就照收咗我1000几蚊咁。咁好多年前嘅咯喎。咁我就覺得哇，可能呢樣嘢咧真係唔係好啱我啦。咁 咁但係呢喺大概嗰、個前世回溯嘅經歷之後一年之後到啦，咁教我 EFT Emotional Freedom Technique 嗰位老師呢，咁其實佢都學咗好多唔同嘅催眠方法嘅，包括 Brian Weiss 啦，同埋亦都有跟我老師 Dolores Cannon 學過嘅，咁佢就創制咗自己嘅一套，咁就大概2.5 hours，佢就叫 Soul Journey 嘅。咁因為我都好信得過佢啦，咁我唔想放棄，因為我媽由細教到大呢，所有嘢你唔可以第一次試完唔啱就放棄嘅，就算食嘢都係起碼要試三次之後都唔得呢。 Auntie 好認真喎，真 係。Auntie 係好好嘅，就 唔係通常傳統一輩都係咁嘅，我細個都啲老人家都係咁教嘅。 係啦，咁就例如我細個唔肯食苦瓜嘅，覺得苦瓜好難受。 細個啲苦瓜真係好苦㗎。 係啦，但係佢逼我一定要試足三次之後都唔得咧，先準放棄。係啦，咁我就一路都唔食。直到最近我就開始吃返。 啲苦瓜冇咁苦啊，而家 係可能基因改造。 係呀、我而家都食㗎，所以。 係啦。咁 go back to 頭先嗰度啦，咁就係呢位朋友 slash 老師啦，咁我就叫佢不如你幫我做一次啦，咁佢嗰次好好就嚟咗屋企咁幫我做。咁我好快就進入狀態，亦都睇到一個我喺古埃及入面，我係好似一個祭司咁嘅狀況。 男人定女人？ 男人嚟嘅。咁係都幾神奇㗎喎、我有曬感覺嘅，有曬感受嘅，我會流曬眼淚啦，好 sad 啊，好嬲啊，我會睇到最尾，我會睇到嗰個地方由好光明，好光明變到好黑暗，我係充滿咗憤怒啊，亦都好唔開心啊， 好似睇套戲咁 啊，好似睇套戲咁樣嘅，但係片段式咯，唔會真係。 由头到尾， 唔会喺度催眠8 hours睇晒到戏， 唔会系成套戏由头到尾， 会系一啲片段咁，但系我会 get 到大概系啲咩原因嘅。咁、直到最后咧，我系将一啲knowledge 嘅嘢啦，咁我唔系好睇到喺个催眠入边，唔系好睇到个实体系啲咩，但系我会知嘅，就系将一啲譬如工具啊，一啲知识啊，一啲传播知识嘅嘢咧，就放晒入呢啲光球入边，咁送走佢哋，因为我唔想佢哋落入坏人嘅手入边，咁跟住咧我就死啦。咁我嘅死法咧系点咧？我就由脚嗰度开始变水渍，一路向到个身上边，咁但系因为我见唔到自己个头啊嘛，咁就喺嗰度完啦咁，咁、那个过程大概系2.5 hours啦。咁完结嘅时候咧，虽然好似好精彩，我见到好多嘢，有晒感受，有晒情绪咁啦。但系其实坦白讲咧，我有少少嬲嘅。咁点解我有少少嬲咧？就系、是、都系唔少嘅金钱嚟嘅。咁、但系我觉得，咦？咁即系原来冇 next step 嘅、哦，我又唔知点解我要睇呢啲。 How to heal 咧 ？How 系啦，即系点解而家关我事咧？关我而家生命入边咩事咧？有啲咩可以继续做落去咧？系完全冇呢啲。 但系你睇循戏咯。 系啦，咁我就谂，我攞咗嗰啲钱睇好多好多好多戏都得嘅、哦，咁点解要做呢样嘢咧？咁我就有少少失望同埋嬲。咁但系因为佢系好朋友啦，又系老师，咁我就即系冇好坦白咁同佢讲嘅，只不过失望嘅啫。咁跟住呢就好奇怪，喺2013年初呢我去咗一趟埃及，咁我係跟住我其中一个疗愈嘅老师去，係一个灵性之旅嚟嘅。咁就喺嗰次做前世回溯，我睇到嘅古埃及嘅景象呢就好似案件重演咁。咁虽然唔係古代啦，咁但係我哋嗰个团入面嗰啲 group dynamics 啊，咁呢就好似完全案件重演返咁样，有好多人制造好多恐惧啊，好多权力嘅斗争啊，好多呢啲嘢。咁我就明白翻，其实系有原因我要睇嘅，咁同埋有我自己其他嘅领受，我可以第日再同大家分享啦。咁但系就系、是、去完埃及个 trip 咧，咁嗰次系去咗3 weeks，咁我好好嘅同房咧，佢系新加坡人嚟嘅，咁同我一齐经历几艰辛、几惊险嘅旅程， 好似一个剧情咁，一个剧场。 其实我翻到香港要用咗1-2 weeks时间咧，慢慢去 疗愈 翻自己经过嗰啲创伤啊，同埋更加清晰翻究竟系点。咁但系 overall 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历程嚟嘅，系让我自己去成长嘅。咁但系完结嘅时候咧，我个同房就无端端同我讲话：阿 Jovie 啊，我觉得咧好适合你去上两个堂，一个咧就系 John Follow Melchizedek 嘅叫做 Awakening the Illuminated Heart， 唤醒 嗰、那个出名嘅， 而家好多人嚟香港教啦。 香港有得教嘅，呢一个系生命。我拣咗有少 background 啦。咁因为 是这个生命之花那本书其实很出名的。 个作者。 是个作者它是两本书来的。有两个 volume。咁生命之花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神圣的符号。其实追溯返人类的源头呢其实除了声音啦光啦其实神圣的符号呢都是结构我们 DNA 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蓝图来的。 又或者一般人叫做神圣几何啦。 是啦神圣几何。咁样咁就而呢个先生呢其实就是很出名的。咁佢就係教呢两嘢嘅。咦其实最近坊间香港都佢嘅徒弟啦其实都有嚟香港教嘅。咁呢个少少 background 啦咁唔好意思啦 ,Jovi, 咁你继续啦。 咁另外一个课程呢就係老师 Dolores Cannon 嘅 QHT 啦就叫 Quantum Healing Hypnosis Technique。咁 嗰个。即係量子疗愈催眠法。 係啦咁嗰个时候呢我对呢两样嘢或者呢两位老师呢都冇乜印象嘅。咁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呢叫做当呢个学生 ready 嘅时候呢老师就会 揾你啦。 咁呢最先我就上咗呢个 ATIH 先嘅即係生命之花嘅作者嗰个课程先嘅。咁亦都係一啲因缘际会㗎啦咁好快就会上到仲要我唔需要去美国喎我只係需要去马来西亚因为有个徒弟。冇错因为呢我就最先呢一起上网去睇佢哋两个嘅资料嘅。咁阿 Dolores 嘅 website 比较多字咁我就懒就唔睇住睇咗阿 Junfollow 嗰个先。咁嗰个比较易睇啲简洁啲。咁就发现咦嗰陣时只不过係三四月但係佢嘅课程已经满到去十一月啦。咁我就諗哇到时美国又冻啦又时间差啦又呢样啦嗰样啦。咁就自己俾咗好多藉口。咁但係喺我喺度啦啦啦嘅时候就喺我面前嘅电脑就 pop 咗一个 Facebook 嘅 invitation 出嚟。就係有个朋友呢其实都唔係去组织㗎喎係去将一个朋友组织嘅嘢 forward 俾我。就係、是、有一个 Junfollow 嘅徒弟去到马来西亚教呢个课程。咁我就觉得哇实在係为咗我而设太好啦。咁我就去上咗先。咁但係课程入面我个班嘅同学呢有一个同学仔就好鍾意任所有 metaphysics 嘅嘢。咁佢就不断咁 send 好多连结啊好多讯息俾我。咁其中呢就不乏系 Dolores 嘅 YouTube videos 嚟嘅。咁但係 Dolores 当时嘅 YouTube videos 呢通常系个几钟头㗎。 好长噶， 系啊！2013年嘅我咧，仍然系冇乜耐性噶，咁所以嗰阵时候咧，任何嘢超过15分钟咧，我都诶第日先啦咁。咁但系就有一日无端端咧，我就啊好想睇，咁我就打开电脑睇咗 Dolores Cannon 嘅一个1小时15分钟嘅讲佢其中一本书《三波志愿者与新地球》嘅一个 video， 一唔睇都可以，一睇就觉得哇，我个心。觉得 啵啵咁跳系咪？ 我觉得我哋叫 resonance 啊， 系啦， 好觉得好， 我又系呢样嘢啦， 感好真，同埋我觉得佢个方法咧，好有好 powerful， 系因为譬如我以前嘅我嘅前身系做 marketing 嘅，咁喺啲大嘅企业啊、银行啊、保险机构啊等等，咁都做 corporate marketing 啊，咁会 involve 好多做 market research 嘅 hard marketing 咧，咩 marketing？ 咁所以咧。research 呢其实我哋系好多方法啦搵好多人啦去做一啲叫做 research findings 啦其实我哋真系可以 bias 咗呢个 research 嘅结果嘅。咁亦用我哋唔同嘅分析方法啦诸如此类。咁但系 Dolores 个方法呢佢系会喺世界各地咁多个地方无数咁多千个客人佢哋喺催眠嘅情况之下可以讲同一样嘅嘢我觉得好 powerful 囉。咁同埋比任何嘅 research, 任何嘅 scientific finding 更加有能量囉。咁我就好有兴趣咁我跟住就开始搵佢嘅资料啦。咁就发现咦原来呢个 Dolores Cannon 咪係我好早期学呢个能量疗愈嘅时候老师已经不断咁建议我哋睇佢嘅书嗰个囉。咁发现咗原来一路以嚟呢我就好似视而不见咁。佢就不断喺我面前出现只不过呢我係未 ready。咁但係2013年嗰刻呢我就 ready 啦作为一个学生。咁跟住就发现啦哇原来佢世界各地周围去教书㗎喎。咁就好想亲近去认识佢。就发现咗嗰年原来佢去台湾教佢嘅 level 1 喎 ,QHT 呢个量子 疗愈。叫你学啦。 係啦咁嗰次係佢唯一一次去成世人去咗台湾教学㗎啫亲身去到。咁就去嘅时候我係冇任何期望嘅亦都冇諗过我会做因为我之前对呢个前世回溯嘅经验好似麻麻地咁样啦。咁只不过我好想去近见一下 Dolores Cannon, 好同埋其实都唔係好想去近见佢而係个心呢 佢朝下性 係啦好想个心好想好想。 好接近佢咁佢嚟接近佢。係 啦咁我就跟住个心去啦。咁我就去咗先唔理。咁跟住 the rest is history 啦。咁学咗之后就觉得哇非常之正非常之好。咁我亦都好容易上手。咁喺第一次同同学之间 practice 已经 做到好好，亦都好见到效用。咁亦都系即系有啲嘢。教还教啦，但有啲都需要你自己识得去 navigate 成件事去问问题。 你去领悟。 咁同埋量子有咩关系呢？ 点解叫量子呢？你都知道 quantum physics 啦，量子物理学啦。咁其实量子嘅 concept 就系呢，同一样嘢同一时间喺好多唔同嘅空间唔同嘅 dimension 都系存在嘅。咁其实只有地球上先至叫性线性过去现在将来嘅。咁量子就超脱咗一个真係我哋叫做前世回溯。因为呢前世唔系一定系过去嘅。啲嘢系同时发生緊嘅。而其实叫做前世回溯虽然呢系我哋呢套叫 QHT 嘅源头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呢我都同我所有嘅客户讲呢呢个只系一个统称嚟嘅啫。因为今时今日我嘅客户见到呢真系唔再限于前世嘅。好多会系我哋嘅线性嘅平衡宇宙啦，好多系喺第二个 dimension 噶啦，好多佢哋嘅生命根本睇到嘅前世咧 ，so called 前世嘅生命根本唔系一个地球人啦。有好多根本冇一个形体，只系一个意识啦，好多喺第二啲地方啦，或者用一个唔同嘅形体啦。咁其实系好精彩、好好玩，亦都有好多资料嘅。咁但系最精彩嘅地方咧，不在于嗰一个部分，话睇一个叫做前世或者第二啲地方平衡宇宙嘅，咁有时呢 mind 住亦都可以睇到好远好远嘅未来㗎喎。我试过有客户睇到几百年后嘅地球啊。 係呀係。 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咁但我自己觉得最清楚嘅部分呢就係、是、我哋呢一套嘅疗愈方法呢完咗睇任何呢、这个部分嘅你，我暂时叫高我先啦，因为我知道阿 Mika 都会有啲问题想问我嘅，关于呢个部分嘅我哋。咁我哋完全信任呢个部分嘅我哋嘅自己，呢、这个高我会带俾你睇你今日最需要睇嗰样嘢。咁无论系地球嘅前世啊、外地嘅前世啊、将来啊、平衡宇宙都好咧，一定系知道你而家最需要嘅，同你而家嘅问题啊、你嘅生活啊最有关系，最想提醒你嘅。咁跟住呢我哋就会直接联系呢个部分嘅你，就係、是、你嘅高我啦。咁会直接问问题。咁会得到晒一切嘅答案啦。如果你身体需要疗愈，仲可以有疗愈添，即时嘅。咁有时疗愈未必即时可以得，因为有啲嘢你要需要作出一啲改变先嘅，你生活要作出一啲改变啦。有时系一啲嘢需要客户自己去做嘅，咁有时系需要多一段嘅时间嘅。咁所以咧，乜嘢都有可能。咁但系 overall， 我觉得呢、這、一个呢、这个疗愈嘅方法呢系好全面咯，系我之前学过咁多个，或者之前 Mika 都提过我学过好多嘢啦，其实是真嘅，学过好多款唔同，亦都去过好多唔同嘅国家，跟都一啲都几出名嘅老师去学习啦。咁但系呢套方法系我觉得最全面嘅，咁so far 我见到最帮到我啲客户作出改变，唔单单只系一个半个 issue 啦，而系整个生命嘅改变啦。 明白，咁好多谢阿 Jovi 啦，咁好即系好好清楚咁解释咗佢依家用緊呢个量子疗愈催眠法啦，咁同埋前世回溯嘅关系啦。咁其实头先我哋可能之前讲大家都会可能有少少会不会可能太深或者太飘嘅少少感觉。不过其实唔紧要，我加咗少少你容许我讲少少分关于呢个量子啦。因为量子其实都系最近十年啦，应该咁讲，最近十年咧，其实就越嚟越大家系注重嘅一样嘢。而因为以前我哋好多科学啊或者科技嘅嘢咧，其实全部都要系用去证明啦、线性嘅分析啦，同埋好多唔同嘅嘢嘅。但系量子其实就打破咗一个线性嘅分析。线性嘅意思其实即系话你有 A 加埋 B 就等于 C， 其实或者你系咁样一路平衡行落去嘅，一步一步咁走落嚟嘅， 电脑就零一咁排啦， 系啦，咁样排落嚟嘅。但系量子佢有做过好多唔同嘅实验咧，其实系好有趣嘅。其实对应翻头先阿 Jovi 讲嘅嘢，就系话，量子前结咧有一个字眼可能好深，大家讲量子前结，其实就系量子其实一个最细最细嘅一个粒子或者电子原子，佢用最细嘅单位系细到冇得再细嘅。但系如果当我哋可能有几组嘅量子，其实佢哋有关系咧，我哋摆喺一个摆喺欧洲或者一个摆喺美国，当我喐咗欧洲嗰粒量子咧，或者将佢进行加热咧，而美国嗰粒量子咧，其实同时间咧，佢都会受到影响，佢都会加热嘅。咁即系其实同一样嘢咧，系可以系无限地一齐去发生啊，或者点样都好。咁所以其实都系对应翻阿 Jovi 头先讲噶啦，喺佢个疗愈里边咧，可以睇到 好多唔同嘅有无限嘅可能性，因为其实人我哋就喺地球度啦，宇宙亦都唔系淨係得地球啦。咁、嗯、其实有唔同嘅时空啦，有唔同嘅平行时空啦，好似系可以系将来嘅自己、今日嘅自己或者过去嘅自己，就唔会再局限住以前嘅自己啦。因为前世回溯可能就系讲翻以前嘅自己。咁、嗯、所以你呢个疗愈方法其实就系真系好全面啦，同埋好广阔啦，应该无限。应该 我突然间谂到一个叫大包围啦， 系啦系啦，包晒。咁其实你又讲个高我啦，嗱、嗯，我有少少知道少少，譬如高我，譬如我系阿 Mika， 高我系一个高层次意识啲嘅阿 Mika 啦，咁讲精啲嘅自己，佢精到系因为佢可以睇到我咁多世所有嘅经历。过去、现在、将来，所以佢可以企高咗，好似系个一个喺个天里边望住我，依家呢个我作为人嘅我，去俾一啲指示我或者鼓励我啦。但系高我最紧要就系佢唔可以局，佢唔可以限制我嘅选择咯。因为人我哋有无限嘅自己自由， 有自由意志， 有自由意志嘛，唔可以改噶嘛。咁好啦，阿 Jovi 就喺佢疗愈里边，好多时都会帮翻个客人去联系翻佢哋嘅高我啦。嗯、好似我呢个节目咁讲啦，其实无极限嘅意思系我哋自己嘅智慧，所有嘢都系无极限。我介绍唔同嘅疗愈师或者方法，其实就系帮大家去连结翻无限嘅自己啦。咁但系我又听过有啲字叫做有啲唔系咁讲，有啲系另外一种形体去帮我哋啦。简单讲，就系、是、超意识同埋超灵啦。原来咧时间呢一节嘅时间就差唔多，实在讲得太开心。咁咧就好快转头，下次翻嚟我哋讲下咩叫超意识同埋超灵先。